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咁尴尬，快点清理了啲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83。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划过嚟知，一个不上港立的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 咁啊，第三節翻嚟啦，好似有第三節咁 啊， 系啦，咁啊，先講明啊，唔係老馮噶，因為咧，我哋唔係話我哋唔想做啊，咁咧個問題咧就係咧，因為咧星期五咧呢度咧，即係人網其實好多節目噶，咁我哋如果要決定做第三節咧，我哋又要而家搞到咧兩三點咧， 係 我哋要等要所有節目做完曬咧，跟住我哋就要坐定定喺度 兩點。 咁所以如果平時咧，因為我哋係會即係通常我哋咧係會好早嘅，星期五晚好早錄嘅，咁但係好早嘅時候咧，因為我哋有其他節目。所以我哋根本系冇人录到第三节，咁所以咧就即系要好多人配合啊，咁即系所以今日譬如话仲有 Michael 喺出边啊， 辛苦 搞到收唔到工啦，好惨啊，咁所以咧就系啦，咁所以咧唔系即系今晚 bonus 嚟嘅，咁咪就嗱先讲样嘢就系咧，我哋就今晚就有个安排啦，就系、是、安排下个礼拜10月25号，咁咧就又嚟多次 live。咁咧就係啦，又有一次 live 啦，就我會喺星期六晚我會 live 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咧， 有 我哋揾到人聽電話， 好、 開心，289-278-9999係啦。咁咧就歡迎好，即係所有呢、這個聽呢個節目嘅朋友打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啦， 係、 包括內地嘅朋友啦。咁點講咧？因為即係上個禮拜即係。阿陳山事件之後咧，咁我哋開咗個 email 啦，咁我真係的而且確就收到即係好多網民即係 send email 俾我，真係好開心。 係啊， 睇到之後，咁同埋特別一樣嘢開心就係話，即係估唔到係收到好多係大陸咯， 係 嚇就廣咩廣州啊，即係廣東省啦、啊、嚇、啊、珠海咁、啊、樣鬼嘢都有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個節目其實係俾即係我覺得哇，真係好難服侍啊，因為咧我以前做我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話明即係 你咁樣講唔得 頻道，唔係俾我講埋先啊，即係而家。是有壓力咯，即係因為譬如我上個禮拜講嘅嗰個什麼乜嘢咩香港優越感啊，咩大香港主義， 反應會好大。 有正有反啦、啊，因為聽嘅人有啲人住喺香港，有啲人係大陸嘅人。咁我先俾我容許講幾句啦，即係我覺得我再簡單回應一下啦。如果大家有興趣，你可以上人網睇下，即係有一條 thread 係唔係我開㗎，即係有條 thread 叫做咩一個大陸人對大香港主義的看法嗰條 thread， 咁好多人。有回應過啦，咁我即係我補充幾句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唔使大家睇得即係太嚴重啦， 太認真。 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大乜乜主義嘅、啊，即係當我即係我十幾年前去上海嘅時候咧，即係上海仲未開始鄧伯伯南巡嘅年代，我已經開始去啦、即係當年嘅時候，我話俾你聽，好多上海人都同我講緊我嗰番説話，就係話即係譬如話我曾經聽過好多上海人同我講，佢話你唔好以為你係香港人好叻啊！我哋啊，因為即係冇經濟改革開放咧，我哋俾人哋即係我哋俾共產黨混咗咁多年，你先有達法有運行啊！我哋第一開放，你撲街啊！即係咁樣同我講嘅，係啊！咁即係我都話俾你聽，你無論喺大陸，即係一定有大北京主義，有大你同上海人講北京人一樣。即係乜到北京人混咁就係咁，北京亦都係即係覺得上海人係唔掂嘅咁。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每個地方都係咁啦，即係就算喺外國都係嘅。咁所以我首先呢樣嘢唔使大家唔使太介懷啦。即係同埋我就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我唔係話一定要我絕對冇歧視即係大陸人嘅嚇。咁有個網民send 個 email 嚟話我講大陸佬，覺得好 hurt 佢，咁我道歉咗啦。即係唔係佢 PM 我嘅嗰個係，咁就大陸人我諗可以講得咧，因為馬英九都講大陸人，咁我諗即係。香港、台灣的人都是講大陸人啦，咁就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從來冇話要歧視大陸人，即係我其實我講呢番説話咧，我覺得係我係講緊俾一啲九十後或者八十後嘅香港嘅年青人聽咯，即係我覺得就係話，香港自從回歸之後咧，即係嗰個大陸化，同埋就係話。我成日講一樣嘢就係香港其實回歸之後咧，我哋冇向前行過，即係我哋係一路喺度行路打倒褪，即係好多譬如話喺民網嗰條 thread 嗰度有啲大陸嘅網民就話：你講咩大香港主義啫？香港都可以收皮啦，我同意嘅喎。香港真係可以收皮喎，依家，因為我呢、這個我講咗好多年，就係話我都話，因為我已經見到回歸之後，其實香港係一路向後行， 係， 但係大陸嘅城市係一路向前， 冇錯。 到某一日咧，大家喺一個點相遇嘅時候，香港就係一個普通嘅城市。到嗰一日，冇完全冇什麼咩一國兩制乜，所以我就係話，我成日講嗰個大香港主義或者什麼咩優越感都好，就係我希望即係嗰啲八十後或者九十後嘅香港嘅年青人，即係你要記住。點解香港人我哋嗰啲六十後或者七十後嗰啲會覺得香港人好優越呢？你自己去 study 下，你就會知道即係點我哋嗰種優越感係從何而嚟。我當然知道呢個有困難，因為我哋而家嘅教育係一個好大鑊嘅一個問題啦。 It's a shit。 係啦，同埋就係話你特別有啲嘢係改變唔到嘅，就係、是、你喺回歸之後呢，譬如話有啲嘢真係冇咗，譬如啊，以前我哋啲教會學校，你由細到大成長嘅時候，你會有好多外國嘅老師，有好多神父、修女，佢哋有俾一啲唔同嘅價值觀俾，但係而家冇曬啦，你走去一間天主教學校讀書嘅，就算你 係中國 修女，都係嗰、那個修女都係中國人，然之後跟住佢都係教你唱中國國歌，同埋而家好強調國民教育噶嘛，咁、所以我唔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即係我話大家去嘗試從你正常嘅學習之外，你去真係去大家去 digest 下，去 study 一下，究竟我香港嘅六十後、七十後嘅人，我哋以前係點樣成長？我哋有啲乜嘢？我哋希望即係係啲八十後、九十後可以再繼續延續落去。即係譬如話，籠統啲講就係譬如話，你要珍惜一下即係嗰個人權啊、法治啊，仲有就係嗰、那個即係言論自由啊。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嗱嚟緊，我呢啲嘢唔好以為必然。即係譬如嚟緊香港最近成日講嘅。即係成日都係關注毒奶啦、雷曼啦、但係仲有一單嘢其實即係大家都即係譬如阿長毛佢都應該要做嘅啫。 網上 23條啦。即係我哋其實即係我想話俾一啲大陸嘅網民聽，我哋都唔係老鳳嘅，我哋而家其實都係喺度即係俾人哋收緊緊迫害，我哋都係喺度大陸化緊、但係就係話問題就係我哋比大陸嘅人係比較好嘅，就係、是、話我哋仲有個可如果我哋有個如果我哋肯嘅話，我哋仲有一個有一個空間俾我哋去抗爭，去揮霍翻一啲嘢，即係你喺大陸係揮霍唔到啊，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我要講嘅就係大致上係咁多啦，即係我希望就係話我其實即係主要係講俾香港嘅年青人聽，即係希望你自己珍惜，同埋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值得自豪，值得優越，值得我哋有呢一份優越感嘅。咁即係唔使話翻到大陸做嘢就真係好似鵪鶉咁樣，係啊，即係你唔使驚話俾人聽你係香港人。我就係一個好 strong 嘅香港人啦。 咁我同即係回應多少少啦。我記得即係喺上面嗰條 thread 度都有講過，就係即係我諗係香港人嚟講嘅，即係佢講過究竟大香港主義，即係佢覺得冇乜所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你係仲係賣緊老本啦、定係一話係你去堅持地嘅同一時間，你係要去再爭取多啲嘢、即係我幾同意呢個講法。即係所以就係話，你依刻可能內地嘅人唔會明嘅一樣嘢就係、你哋冇享受過我哋過去所謂嘅香港價值觀。咁依刻變相定，我覺得即係我哋係要有一個 應該要去做嘅，去即係保持翻一個我哋嘅價值觀， 同埋去珍惜呢樣嘢咯。即係你講緊嘅這個絕對不是一個什麼什麼即是什麼自大啊或者怎樣啊，同埋就是說你說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我們這些什麼香港價值觀是不是消失緊呢？ 是 真是消失緊的。即係 唔係你其實舉返個例子，我都想回應啊，你舉返個例子就係你毒奶事件啦，你好似依家嗰個金融海嘯雷曼嗰啲嘢呢，嗰啲咁嘅你睇到我哋依家香港政府做啲手法呢 都好大陸化， 正就係大陸化出嚟嘅成果。係 啊，即係你見到 你睇下曾蔭權嗰個答問大會走出嚟空啲銀行， 係啊，嗰條粉腸。 你諗下，如果以前即係你當下點都好啦，當我睇呢個港英業協都好，你港英政府會唔會用一個咁樣嘅手法去處理啲？ 唔係你見到有啲，你講雷曼就係啦，即係譬如話嗱，我兩從雷曼嗰件事件都可以睇到兩樣嘢啦。好嘅方面就係話，我哋仍然都有一個法治喺度，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哋如果呢件事擺喺大陸嘅，你講一個拉一個， 講一個拉一個， 一樣又係咁樣。好啦，然之後律師出嚟出一個拉一個，但係你從壞嗰方面睇，你睇到。政府嘅處理就係、是、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哦，嗱，我而家叫咗啲銀行你回購啦、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唔好告啊，嗱，仲有啊，啲咩陳茂波啊，嗰啲咁嘅契弟咧，都係一啲咁嘅大陸思維嘅，即係唔好告啊，告搞好耐噶，我哋大家傾即係拆掂呢啲咪一啲，即係以前喺我相信以前喺即係喺殖民地嘅時候，即係呢啲思維係唔會好容易走出嚟、嗯，但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舉，即係要舉，即係實在太多啦。咁、 嗯 啊、所以即係我就話希望，即係啲年青人自己去反思一下咯。 明 係咯。咁加多一節，我哋就講下，不如讀一下啲 email 啦。係我哋一早就揀咗一啲出嚟啦。咁、嗯、啊讀一下，咁然之後我又回應一下咁樣啦。咁有邊幾個咧？我嚟先啊。 你嚟先啦。 我嚟先。第一個咧就話大陸網民廣州嘅，咁佢就叫我唔好開名嘅，阿、黃先生啦嚇。咁、啊、就全名唔開啦。咁佢其實佢嗰篇嘢咧就話我都唔知點啊，因為佢真係好詳細、好有心。咁佢咧其實咧就係、是、講嗰、那個藥品啊。佢話我哋咧一路喺度講毒奶咧，就冇講到個藥品。佢話咧大陸嗰個藥品咧亦都好。即係好大鑊，咁佢有提過有一單叫做齊齊哈爾嘅，唔知齊二乜鬼嘅，我唔記得咗啦嗰單嘢。咁嗰單嘢稍後如果有時間我會講一講啦。其實我知道嗰單嘢係早排發生嘅，都係啲即係假藥啊之類之類。 我知啊，呢單我都知。 係啦，咁另外咧就主要想講嘅就係咧，我問準咗佢嘅，就係、是、因為佢我諗佢係從事即係藥品嗰個行業啊。咁、佢對嗰、那個即係大陸嗰個藥品咧嗰、那個檢測咧，佢都好多意見嘅。咁我覺得呢個呢其實我問準咗佢就係佢俾我哋會遲啲 post 出嚟啦，咁我會喺人網嗰度呢 post 出嚟，咁就係俾大家睇呀，因為我覺得都真係好即係好值得去睇嘅。同埋佢講個檢測其實同我哋一路講緊嗰個問題都係一樣，就係話咩呢，佢話喺中國嗰個藥品嘅檢測呢，大致上嚟講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同我哋其他行業嗰個檢測都係一樣，就係、是、呢佢哋都係會將一啲世界上各地嘅標準呢又抄標埋晒一齊，跟住然之後呢就佢話而家即係呢個第一個問題呢，就係話你好難通過啦，同埋呢就係呢有好多以前呢叫做喺地方做檢測嘅程序呢，而家全部轉晒去北京做，咁佢根本呢係冇可能做到咁多，同埋呢就係好多都係閒禮如儀，咁所以佢話呢，所以喺佢嘅即係佢嘅睇法裏面呢，佢會覺得呢即係嗰、那個中國嘅藥製品其實呢遲早都爆煲。咁呢個就我會稍後將佢嘅嗰個佢寫俾我呢個 email 我會 po 上去啦。咁佢講緊嗰單嘢叫齊爾藥，即係喺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咁亦都係一單即係早嗰排發生嘅事，咁我第二有時間再講。 好。咁啊，依度啦，咁啊，另外有位即系网友讲过啦，咁啊，佢叫大包啦，咁啊，佢系讲，即系佢系讲咗话，喂，佢开头唔系好听嘅，咁啊，即系发觉，即系近期我哋9月13号个转咗通之后咧，就 O、OK, K， 我其实 anyway 我都唔系好， 我哋有转个通， 我都唔 系 好， 真系唔系好， 系咯， 有。 转个通， 可能你个化咗转个通， 系嘛？ 咁啊，其实佢 珠海噶，咪佢系？ 系珠海人嚟嘅。 珠海嘅。 咁佢最重要讲嘅就话，想知道即系内地多啲嘅新闻嘅话，或者一啲内地发生嘅情况咁样。晚上有个节目咧，就叫今日关注。咁咧，即系佢哋咧都会即系好似即系类似新闻透视咁嘅嘢会讲嘅。咁佢都觉得即系有时都即系睇到呢啲嘢嘅时候，都觉得好激气。咁点解即系？咁大嘅地方竟然即係封閉得咁緊要，又唔會俾人知咧，反而即係香港即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係咧反而就乜都爆曬出嚟喎。佢即係覺得至少有個即係公開成個透明度喺度，咁就即係希望即係佢另外一方面就講，當然即係講我哋笑啦。咁但係即係佢都覺得見翻咁嘅情況，咁除咗之外可以做啲咩咧？咁佢話笑一下有咩所謂咧？ 係我補充少少啦，即係佢個 email 入邊，即係我覺得佢有講嘅就係話，佢話佢喺長期喺大學生活咧，即係佢覺得。我同我头先讲一样就是佢觉得香港好嘅地方就是话我哋可以乱咁讲嘢，即系好多嘢都可以讲得。 当我哋 即系佢喺大陆生活咧，就系好多呢啲咁嘅消息咧，即系都会通常一敏感嘅嘢就会冚住啦。咁佢提嘅今日关注，其实我成日都睇嘅，系因为入边其实几个人噶，因为入边入 讲好多民生嘢， 系啦，特别系我唔记得咩名啦，或者迟啲再话翻个名俾你听啦，就系、是、佢有个男嘅节目主持人噶，但系四眼佬嚟嘅。唔係四眼佬嚟嘅，咁佢咧就廣州粗廣州口音啦。咁因為第一，我哋香港人睇就會覺得好過癮。第一就因為佢有好多啲廣州嘅俚語啦，同埋咧就係、是、佢鬧得好勁嘅啲嘢，即係絕對即係有時即係唔差過阿鬱敏嘅。咁但係咧，但係問題喺邊度咧？即係由如果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睇咧，呢啲咁嘅節目咧就點咧？即係。其实而家大陆即系近五六年开始，其实都各地都有多呢啲节目嘅，即系包括其实中央台都有多。咁但系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话佢哋拣嘢嚟闹嘅。有啲嘢就小骂大帮忙，同埋就拣即系点拣咧？譬如有好多标准啦。第一就系、是、喂，有啲嘢闹完咧唔会俾人打啦。有啲人佢知道闹嗰啲人咧系。即係嗰啲官係比較低層次啲啦、或者係通常都係啲民生嘅事務啦。即係你話要再去升層次到一啲，再去一啲譬如話一啲好政治性嘅嘢啊，佢哋就鬥唔到啊。咁呢個係我理解嘅，即係有即係變咗佢哋就譬如話有時啊咩中山北路有條街環巷嗰啲事都爆咗，咁佢哋又攞嚟大做咯。 另外可能沙田好多小偷， 有嘅有時咧就係譬如話啊喺唔知喺呢個越秀區嗰邊唔知有一個鋪位裝，我真係睇過啲譬如話佢講啊譬如話有個地鋪裝修啊，咁一個老闆同個裝修工人咧打交啊嗌交啊，咁嗰啲佢就攞出嚟報啦，即係佢就會係報嗰啲咯，嗰啲就叫做今日關注咯咁但係有呢都好嘅，叫做有個進步嘅，即係有係好過以前話，即係你連呢啲都唔講得咯。 中央台都好似有個類似咁嘅， 有，其實各地嘅省台啊，或者中央台嗰個咪就係成日揭嘢啊，死就係突然間記唔到個 咩焦點啊，我讀 唔記得咗，係啊，嗰個係都係一個，嗰個好出位嘅嗰個人， 主要都係咩指罵貪官、不罵皇帝嗰啲。 唔係嗰個都係㗎，嗰個就嗱，即係佢有幾樣嘢啦，就係第一就係咧。或者譬如話喺省台嗰啲咧，就係咧廣東省咧就攞隔離省嗰個啲嘢嚟料嗰啲嘢啦，咁同埋咧就中央台都係噶。其實你講個節目咧，即係我哋大家我哋講個節目，突然間講唔到節目，嗰度係其實佢有好多嘢，佢一定係衡量過嗰個利害啊。 嗱，點解 跟住先攞得出嚟講？ 點解我想同你講？即係依個我想同你講咧，因為即係我讀書嗰陣時啦，咁讀咁大家都知啦，咁啊。佢哋咧，佢有個規則嘅就係咩咧？中央電視台可以播嘅咩就係咩咧？下邊縣省級嘅一啲所謂一啲黑幕事件，佢哋可以播。而到即係因為一級嘅，但佢哋唔可以播嘅咧同級嘅，即係可能中央嘅一啲黑幕事件。咁所以廣東省去到咧就未必，其實廣東省如果省電視台咧，未必可以播咧省即係一啲違規嘅事件。咁要去到咧就咩咧？可能鎮啊、村嗰啲黑幕咧，佢哋可以報得。 係咯，好多呢啲潛規則。 係啊，完全有啲咁嘅規則喺度。 係啊，即係你總之喺大陸做記者係一啲都唔容易啊。所以嗱，我哋最近講，我哋早嗰排講嗰個簡光州咧，即係早嗰排我喺有線又有演又訪問佢啦，即係話就係第一個講三六嗰、那個，而家好出名啊。佢喺上海而家好多人訪問佢，就因為即係佢有呢個勇氣。去攞出呢個勇氣，講出三六嗰個名出嚟，咁就已經做英雄㗎。你咧喺香港， 你都行埋一邊啦，即係用乜意啫呢啲。你叫蘋果嗰啲嘩即係唔知都作過出嚟啲啦，係咪先，係咪咁啊，仲有冇其他信？ 有嘅，咁啊有個署名肥貓嘅嚟自廣州嘅聽眾啦，咁佢其實就大致上係回應返阿陳生講嘅嘢講嘅嘢嘅，咁佢大致上嘅觀點認同，只不過係有對呢個唔好返上嚟大陸做嘢呢點呢，咁佢會覺得係有啲唔同意見嘅，咁同埋其實佢都係講返呢，佢會係覺得呢個節目鍾意聽，同埋佢點解會鍾意聽，就係覺得香港又係有一個好緊要嘅價值觀，就係可以亂咁噏，係 啊， 有一個言論自由， 即係呢個係好強烈，俾我有一個好強烈感覺，即係內地嘅網民就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寶貴，咁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就係香港嘅年輕人都會希望佢哋有呢個同感， 相對地我其實反而都係更加鍾意，就係國內既然知道呢樣咁寶貴，雖然你依家未有，但我都希望你出力去揮， 係啊，係啊，希望你第日都有 啦。咁另外就係佢用个听众嘅身份讲翻，就系觉得你唔啱听就唔好听啦，咁样即系有之类嘅。我如果我作为主持嘅话咧，我又会觉得呢、這个就唔系一个好嘅态度嚟嘅。我觉得你就算真系有意见咪讲，冇乜所谓嘅。其实我又觉得， 我哋都要接受翻意见，如果唔系即系我哋真系改变。 即係啲唔好嘅意見，我都覺得我都係同阿傑斯一樣嗰、那個，我覺得唔好嘅意見先至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緊要嘅嘅 字，即係我哋都想多啲人聽我哋嘅節目㗎嘛。如果我哋忽視咗你哋意見，會越嚟越少人聽，我哋就做到目都唔開心啦。 咁我等下先啊，唔好意思，因為我睇漏咗少少啊。之前我讀嗰個黃山嗰個咧，其實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佢有提嘅咧，就係、是。佢話我哋講神七，有一集講神七咧，就即係比較好似貶低咗嗰個神七嗰個意義。咁佢話咧，佢問我哋有冇聽譚教授嗰、那個論述，即係喺星期二晚嗰個節目有，我有聽嘅。即係佢講緊喺個軍事嗰方面咧，係有呢、這個 用處， 有 用處嘅科技。 我唔反對，咁但係咧，我有我觀點啦，即係我觀點就係呢，我同意喺軍事上係有 有個價值， 有價值，但係你睇成單神七嗰個係一定係一個 show 啊， 我冇講，同埋就係話係一個好突兀嘅 show 咯， 即係我鍾意嘅係呢種，係呢一種啫，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我你話你第日即係幫你嗰啲飛彈嘅技術有咩改進嗰啲冇問題，但係你喺度愚民嗰種咁嘅即係做一啲咁嘅愚民 show 啦，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咁好咯，同埋呢個係我唔會 get 錯嘅，即係我喺大陸咁多年，即係我話俾你呢個係一定係有心去做出嚟，即係等於呢個奧運 轉移視線咁樣， 唔係即係一定係一個除咗軍事上之外，娛樂性方面係一定要係唔可以忽略。 相對咁少呢位肥貓嘅聽眾，亦都係有講翻陳七嘅。咁佢相對地，佢就會係用一個咁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啦。係佢就係講翻我哋講錯嘢啦，陳七就即係唔係上去七日，就是、上去72個鐘嘅。 咁呢個我又補充一下，上次我記得我哋講嘅時候，我哋話咧大約係七日，咁同埋咧呢、這個咧係呢個係官方嘅，其實佢哋係 maximum 係諗住上去七日嘅，幾時翻嚟係唔知嘅，總之係七日內。咁所以呢個我哋估唔到。 同埋就 comment 我哋用陳七。啊！呢、這個咧都唔係潮語嚟㗎啦，已經係叫孏㗎啦，廣州地區 嚟啦。呢、這個就喺廣州啊！喺唔係我講出嚟，因為香港好多人唔識嘅。喺廣州就真係成日啲人都講你神七咁早㗎，即係咁樣嘅嚇。 唔係啦，佢話我神七係咪我呢個神七就到咗啦？ 係啊， 即係起碼 成我成日都覺得啊神七咁好順口咁點解？ 係啦，咁起碼我冇講錯嘢啦。係 咁啊，另外一位聽眾啦，咁就都係啊陳生啦，應該咁啊，佢又講咗咩呢，即係因為上集呢就即係有講過就關於大學生個畢業一年嘅，咁就即係我哋講過千二萬啦，咁但係呢佢就 呢位都係大學人嚟 㗎喎，依、這個唔清楚， 係啊係大學人嚟、 okay, 我記得 OK、 啊 咁就佢就話呢就喺中國統計2006年嘅中國發展報告裏頭呢就講咗呢嗰一年嘅即係06年嘅全國大學生呢得 239.1 萬人，咁即係呢兩年內即係佢就覺得即係我哋即係搵錯資料， 我繼續讀先 啦，誇大咗係咪 喎，係啦，咁即係佢另外呢就即係講咗啦，咁即係關於中國嘅三聚氰胺嘅新規定啦，咁即係 即係頭先都傑斯有回應 了。係呢、這個我回應咗佢。 回應咗啦，咁就即係每公斤唔係多於 0.5mg 呢樣嘢呢就唔係嘅，係啦。咁就最後就講啦，咁即係希望你笑聲更加響亮啦。 係。嗱，我回應一下，第一佢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回應咗啦，那個 0.5mg 嗰個啦，咁咧就1200萬嗰個係我錯嘅，咁但係佢嗰個200幾萬咧，我諗佢都錯嘅， 都有啲問題， 係啦，咁其實原來係大家應該係拉個中間，嗱，我嗰個咧就係08年7月10號，咁咧就係中國教育部出嘅一個資料，就係、是、今年嘅大學生咧就即係就業嘅畢業生嗰個咧就560萬人嘅。咁咧就大約係560萬到600萬人到咯，咁即係拉個中間咯嚇。 OK， 係 好，跟住 阿正 又有另一封，都係阿陳喎， 署名 係啦， 好多姓陳。 咁啊呢封咧就專係啊俾你嘅，佢個台頭就係傑斯仔嘅。咁、啊小弟是你們的fans啦。咁啊佢講緊啊最近你們在節目討論的。點滴害死病患的事件啦，即係有冇可以喺度討論？ 但呢個就唔嘥時間喺度講啦，揾次講啦。其實同埋因為而家都好初步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又係最近嘅。咁同埋咧就係呢單嘢又係可大可小嘅。喺雲南咧就死咗五個人，咁、咧就係點滴中毒嘅。咁佢中嗰種毒咧就叫做刺五甲。注射液， 即系打点滴， 刺咧就系一刀刺死你嗰个刺啦， 刺 啊，一二三四五个五啦，加减个加啦，系啦，热刺个刺啦，咁啊刺五加注射液，咁咧就喺湖北亦都传出咧就仲犀利，就有150人咧就打咗呢种即系 呢种点滴 注射液，跟住然之后咧就有好多人就出现啊身体不适啊之如此类，咁聽講話咧就有問題，即係受污染嘅呢啲咁嘅注射液咧、就有成40000多千樽。咁而家咧就廠商就話回收咗即係大約只係3000多千， 哦、 即係唔到十分一。咁就好多流晒出去嘅。咁單嘢係點樣呢，遲啲再跟進。 我明呢個 希望好多嘢都 假啦。希望多啲假嘅冇乜事。 其實呢個係應該我記得係上一個禮拜發生嘅，咁而家因為即係太多嘅消息未有流傳出嚟，咁即係再睇啦，可以跟進嘅。 咁另外有一單啦，就係、是、李丹陽同埋交警對罵事件啦，咁就話係應該係阿梁山啦。 呢單就好過癮嘅，咁佢呢單咧就係、是、咧李丹陽係邊個咧？李丹陽如果你喺大陸咧就其實又唔係話好多人會認識佢嘅，咁但係呢個咧佢就係嗰啲佢係呢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歌舞團第二炮兵政治部歌呢個一級演員嚟嘅、 一輪嘴 係啦。咁佢如果你間唔中喺中央台啊，即係如果睇電視咧，你會見到佢嘅。就通常係啲咩咧？就唱嗰啲歌就係嗰啲咩《仲延安》啊， 《刺蔷薇釜山》嗰集。 又唔係都唔你太歐啦，刺蔷薇釜山嗰啲唔唱㗎啦，即係而家嗰啲又咩中國，譬如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的好朋友啊，類似啦，即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啦。咁呢中央台成日會播呢啲㗎，同埋啲 video 拍得好、喂佢拍得好好㗎。 咪佢就係 卡路唔知有冇睇 㗎。佢哋係 ok。 咁就咁同埋呢就佢哋通常呢就如佢哋就做多表演嘅，即係呢啲咁嘅歌舞團呢，其實佢哋就有做舞蹈啊，做話劇啊，同埋咧就係、是、李丹陽就其實係一個歌星嚟嘅，咁都幾唔差嘅個樣，到身材又幾好嘅，咁、但係有時佢係著埋，如果佢有時佢唱歌表演咧，就通常著兩種嘅啫，一種咧就著晚禮服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著解放軍嗰啲軍服啊，咁、我諗阿卡魯有睇過㗎，你住 不過有都唔定， 通常唔係通常咧，即係一見到呢啲就 即轉台㗎， 但係我都會有時睇嘅，咁呢單嘢其實咧就笑料嚟。佢咧就喺即系佢而家喺佢个就喺网上有多大陆嘅网民都睇过佢嗰条片噶啦，就系咧佢喺9月19日，即系其实都系上一个月嘅事，就喺、北京咧有一条路叫大屯路，咁咧就系、高速公路嚟噶，咁佢就俾交警即系截停咗架车，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咧9月19日咧就仲系喺嗰个奥运嗰个交通管制嘅期间，咁咧如果要行嗰个大屯路嗰条路咧就要出示通行证噶，咁佢咧就揸住一架 軍牌嘅寶馬，白色寶馬。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軍警截住佢，佢咧就車緊佢阿媽嘅，佢就話趕時間。咁跟住咧佢就攞咗兩個啲證件出嚟啦。咁一個係唔知佢即係總之係我唔記得咩證件啦。總之佢攞兩份證件出嚟。咁但係嗰個交警咧就同佢係好複雜嘅，就發生爭執啦，即係就唔俾佢走，又唔俾佢褪車。佢後屘佢就即係嗰個李丹陽就話：，誒你我趕時間啦，你俾翻啲證件我，跟住我褪車走人啦。咁但係嗰個交警就唔俾，咁嗰條片咧就影住佢兩個仔喺度嗌交咯。咁呢個就幾即係因為喺大陸個網民睇就好盞鬼，因為佢都係解放軍嚟嘅，同埋佢係明星嚟嘅。咁但係咧呢件事咧最咁後屘咧就喺佢 blog 度咧，佢就出翻一封信啦，即係李丹陽出翻一封信就解釋呢件事咯。咁佢就咁佢最後就好過癮嘅，就話佢事後咧就去翻嗰條路度揾個交警。本來咧佢就好似我哋香港人咁啊，你個 number 係咩啊？即係想抄低佢 port 佢，咁但係嗰條友嗰個交警答佢就仲幹。哦，我原來知道啦，你係明星嚟嘅，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啊？ 好嘢！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到最後個結局係點咧？到最後結局咧就係、是、咧。佢就喺個車，阿李丹陽就喺個車度攞咗一隻佢自己嘅 DVD 專輯， 簽埋名俾佢， 送咗俾佢。咁就我哋大家都算係不打不相識啦，算數啦。 大陸人嘅做法 幾好啊！我覺得呢個做法 大 happy ending 先啦，幾和諧喎、啊、真係。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稍後咧又將呢條即係其實好似 YouTube 咁嘅一條即係有條片嘅，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咁我就 po 上去啦，大家可以睇下啦。 邊個影嘅其實？ 嚇、啊？系啲因為嗰陣時已經積聚咗好多，因為佢好多人認得佢喺北京，咁即係咪好多人又攞手機影咯，咁啊 po 咗上網咯，係啊嚇 ，OK， 咁啊依度 有一封就一定要講嘅，我覺得呢、這個 係留翻俾你，你話一定要 OK。咁嗱，有個叫做署名啊 B4 2046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就冇乜嘢話投訴嘅，佢就其實主要講就話不如唔好。叫做北上頻道，因為有啲令人有啲遐想，令到佢係有一啲 佢自己心態 可能咁佢又舉咗兩個嗰啲名啦，咁我又唔喺度講多講咁，但係 佢有啊，佢一個名叫港產 港產茶啊，呢、這個幾好啊，係 啊 係 啊， 咁另外有個叫港產血女士啦， 係 咁、okay、另外佢其實咧再 P.S. 咗一個笑話，呢、這個笑話就好過癮咯，我覺得咁佢就 先聲明喎，真人真事喎， 真人真事係啊，佢就好發現講啊，係一件真人真事嚟嘅。咁佢哋個廠咧，個廠長咧就長期咧喺大陸度就有包二奶、三奶嚇，咁啊最 high 就包咗四件添嚇，咁啊差唔多全廠人都知道曬噶啦。咁咧有一日好死唔死咧，佢老婆就打電 office hour 打電話嚟揾佢老公，咁撞啱咧。佢咧就去个巡厂，唔喺个 office 度啦。咁佢个女助手就接电话啦。咁嗱个对话就系咁嘅，老婆就咁讲啦。唔该，揾阿乜叉厂长啦。啊，咁助手就讲，佢行咗咗落咗生产线。老婆啊，嗰、那个老婆就咁讲。咁啊，咁你帮我话俾佢知，老婆揾过去啦。咁、那个助手好醒咁就答啦。好啊，边位老婆啊？香港老婆定深圳老婆呢？咁呢件事件发生嘅第二日呢，当然啦，咁呢啲事情发生就一定呢个冇得留低啦， 助手冇得留低， 助手冇得留低，咁佢都要搞咗好耐呢先至呀，唔会离婚收场。 唔係我同埋佢个 email 佢讲咗句就係话呢，佢话呢肯定呢个助手呢唔係平时呢同呢、這个话厂长 唔系特登玩， 我相信系 啊，一百 我绝对同意阿陈仔讲呢样嘢嘅，就系佢就话佢系即系咧，突然间即系佢冇脑啊，唔够 smart 啊，佢话同埋咧即系好自然反应，系呢、這个就系即系大陆人做嘢，佢真系转得唔够快，就真系害死佢啦。咁我应承咗阿陈仔，我话咧，即系我都有一个真人真事嘅，就系包二奶过。不过咧，即系我嗰个古仔咧就。我唔係好完整㗎，不過呢即係都幾得意嘅就係、是、呢我以前呢就喺長安二拉村嘅時候呢、即係好多廠佬呢就晏晝拍架車呢就然之後呢就拍架車樓下咁跟住呢就上去二拉度飲湯咁樣啦，攤瞓晏晝覺咁樣啦。咁然之後呢我有一次有個即係呢啲廠佬朋友呢，佢呢就係、是、個老婆呢就發覺咦點解個死佬架車停咗喺度嘅？佢走即係喺二拉村嗰度，咁跟住佢就企住喺架車隔離，就打電話俾個老公就：你家喺邊啊？咁佢就話： 喂，我喺佛山啊，咁啊，跟住啊，唔得，到你咁多，咁啊，咁跟住之后咧，嗰个老婆咧就一路企喺嗰架车嗰度，一路等佢，等到佢落嚟为止，咁佢真系落嚟，即系落嚟攞车啦，一见到老婆，我老婆话你又去佛山嘅，哇，佢执生，我嗰个朋友系执生咗好快。你听错啊！我系话阿边个就山，唔系嗰个佛山。咁但系后屘件事系都拆唔掂啊！因为我唔记得点啊，但系到最后系搞离婚收场，即系因为你即系第你系当场俾人捉住，但系我系佩服佢嗰个 转数嚟 噶，啊呢个都几过瘾。 你正佢都唔笨啊， 我呢啲死 啦你都做得噶 吓，啲自首算数啦，即系吓就系咁啦。 咁啊，最后读多封啦，咁就系即系。今朝有走嘅主持啦，咁 Kelvin 啦，咁即系佢哋话即系十 我真系唔知系佢嚟嘅， 我知啊，我睇就知啦。咁就即系佢话，即系 OK 啦。总之希望即系支持我哋个节目啦，因为佢话即系之前杰斯讲个屎坑论， 我都好认同啊。第一次讲我都觉得完全系感受深，好深啊！ 多谢多谢，我都唔知讲咩，系啊。咁啊，唔系即系希望呢个地方第日唔好咁臭啦，吓、啊，即系我哋都唔系话即系想佢以后都系变成一个屎坑嘅，吓、 嗯。咁啊，临完之前 ，Michael 俾两分钟我，咁啊，因为其实我想讲一个即系近排一个。你话笑话又？ 点解问 Michael 俾两分钟，你唔系问我俾两分钟？ 当即系 唔系你可以 先 讲先， 你可以走先嘅。 我就系谂嘅，我可以走咧。 唔系点解要讲咧？就系即系泰国嗰排啦，咁啊镇压啦，咁啊发射嗰啲催泪弹啦。咁开头射嘅时候都开头第一浸、第二浸冇乜嘢，咁发觉喂点解伤咁多人嘅咧？咁啊最后彻查过咧，咁因为佢哋悭钱嘅关系咧，嗰批催泪弹咧就喺。内地 唔系正常途径嘅，而家 check 咗出嚟。 内地生产做嘅，咁、就因为 即系买翻嚟唔系正常途径买。 唔系正常途径嘅，即系咧官方其实政府系俾钱军方咧系买，即系可能买美国制或者咩嘅，但系就喂即系 cap 水啦，咁咪买大陆制嗰啲咯。 咁啊，原来发觉咩咧？咁啊，内地嘅催泪弹咧就唔系催泪弹，系炸弹嚟 嘅，咁催泪炸弹。 咁啊，搞即系搞，当然啦，好似我冇记错，我冇记错啦，应该系四死跟住几廿人伤嘅。 系啊， 跟住有啲系。即系影翻啲相咧，即系几核突嘅，即系断咗只脚嗰啲咧， 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催泪弹应该做嘅伤害啦， 血肉模糊系嘛， 就短期内，总之 Made in China 都系大镬。 唔系咁就即系要提一提啦，即系长毛下次示威嘅时候咧，就一定要问清楚香港警方究竟有冇买内地嘅催泪弹啦。 你错，嗰时先问已经迟啦。其实应该喺呢个立法会里边咧，就已经去要请呢个保安啊，保安司咩？ 保安局局长， 保安局咩？保安司。 检查一下啲 安全系啦系啦，总之要上嚟问清楚究竟嗰啲系，喂，但系边个系中国制嘅？ 问下佢从事业楼，喂，讲咗你买咩蛋嘅？ 系咯系咯，呢、這个一定要话翻俾阿长毛听。 系系， 好啦，咁就时间差唔多啦，咁就系啦，咁啊，记住下个礼拜就 live 嘅星期六，咁啊准时。10:30，系咪啊？十点半啊，咁就到时就电话系28927899，咁啊，希望多啲人打上嚟同我哋 check 下啦。 好， 好嘛 ，OK， 好，拜拜， 拜拜。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行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00至11:30，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